些天真纯纯的笑哪儿去了，洁白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，曾经以为世界很美，心愿全都会实现，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是因为太留恋空洞的岁月中，只收藏了简单的笑脸。我愿相信时间倒退，双手闭上双眼，再许下心愿，在某一天回到从前，让他们都出现，让他们没改变，让时钟停在那年的夏天，让时钟停在那年的夏 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？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角